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啊，今日咧我哋又系情伤咗阿笋哥呢个衰人上嚟嘅。 今日我哋讨论咩好呢？ 今日我哋讲一个特辑好热嘅选特首。嗱，选特首我咧就有啲意见想同大家讲下，我唔知笋哥赞唔赞同，最好佢唔赞同，有啲反动意见，我大家精彩啲啊，有啲嘅对立，有啲嘅矛盾。嗱，梁家杰今次选，有啲人觉得哇，尤其传媒，香港啲传媒真系当香港啲人傻啊！到香港啲人个文化水平就真系咁多，我而家已经冇买报纸好耐噶， 我都冇， 因为香港啲报纸真系当我哋系傻，真系当我哋系戆鸠。第一喺近呢一年，我话俾你听，梁成恩单案，我睇一份报纸，嗰份报纸真系当啲人戆鸠啊，《苹果日报》又话当中有第三把枪啊，有呢有路啊咁捻样，讲到好似无啦啦多个人去杀人咁样样，呢份报纸系咪真系当我哋系傻嘅咧？即系佢系咪究竟写紧小说呢？同埋佢講啲嘢，佢根本就唔係報導新聞，佢係以一個第三者嘅立場去寫一樣非常之咁唔合乎邏輯嘅小說，睇得有趣就叫賣到紙，賣到紙就叫賺到錢，嗰樣就叫新聞。佢簡直係侮辱咗我哋一啲中產階層或者一啲應有智慧嘅人嘅智慧。嗱，點解我會咁樣講呢？梁家傑今次選特首，佢明知選唔到，佢今次出嚟係搞破壞。同長毛一樣，不過長毛搞破壞就直接啲，佢搞破壞就間接啲。咁佢用把口搞啫，長毛就身體力行啊。咁咧，佢搞破壞就係、第一，佢揾阿張堅庭就訓練佢做 show 嘅技巧，佢真係一場 show 嚟。第二樣嘢，佢講嘅嘢全部都係鳩噏二四六，佢明知自己選唔到，佢特登去撩起你一啲，你亦都行唔到。你行到，你答到又尷尬，答唔到又尷尬嘅問題。嗱。要一個人陷入呢啲處境唔難，你只要問一啲問題係佢答到又死，答唔到又死嘅，鬧爛仔鳩叻就得㗎啦。佢得到好多傳媒嘅支持，又話梁家傑點好點好。我話俾你聽，曾蔭權點解唔夠膽咁答？因為佢基本上會下屆直接有得選做特首，佢答咗做唔到，你大撚鑊。佢答唔到又係大撚鑊，所以曾蔭權處於一個咁艱難嘅水，即係嘅處境裏面。佢都可以有咁嘅氣度，我覺得呢個人都係一個好強嘅人。比當年董建華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諗董建華就咁 我覺得曾蔭權咧都係叻仔嚟嘅，不過即係我係咪會即係點講咧？即係就算有得選，真係有得選啦。當佢哋兩個出嚟五波嘅話，真係要我投神聖一票咧，我都係會投呢個曾蔭權。雖然而家冇得選，但我都會選曾蔭權。因為咧，我覺得。香港咧，即係咁啦，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哇，香港簡直係文化沙漠啊！香港又乜乜沙漠咪沙漠啊！我就覺得唔該，如果你諗住去讀書嘅話，唔該你去巴黎；你諗住搞藝術嘅，你去意大利；你如果你想搞戰爭嘅，唔該你去美國。即係咧，香港係個咩地方咧 ？Very 清楚就係香港就係一個揾錢嘅地方啦。於是乎，揾錢嘅地方點樣最適合呢？佢需要穩定，佢需要有好好嘅法治，亦需要好嘅政制，而呢啲嘢最好唔好有太大嘅改變。咁同埋咧，我哋仲要咧保持住對我哋背靠嘅中國大陸咧有良好嘅關係，我哋先會揾錢揾得 happy 嘅。於是乎咧，我哋最尾要咩？我哋唔係要嘅民主咯，我哋需要一個技術官僚。技術官僚咧，佢有一個特點嘅，冇乜創意。但係咧，佢喺現行嗰個操控啊，即係個操作啊，對政府嘅操作咧。佢冇乜點錯，冇乜大錯。咁你諗下，其實最簡單就係睇到其實曾蔭權上咗，即係佢得到呢個寶座以嚟，其實佢一路以嚟佢冇乜大嘅，即係冇大嘅錯誤嘅。其實 啱。 咁我覺得，如果我要選嘅話咧，我就會選曾蔭權咯。如果我有其他嘅訴求咧，我就要去第二個地方咯。 啱。 咁只有咁嘅地方咧，先至可以令到你揾到錢，同埋咧可以提出你嘅需要。意思就係話。你揾到錢嘅時候，你想去法國，法國咯；意大利咯。你想搞政治嘅，你想勁啲嘅，你咪好似捷古華拉咁樣咯。捷古華拉最尾唔係喺佢自己國家裏邊搞嗰個革命㗎。係 啊，去阿根廷，唔係去委內瑞拉。 係咯，即係然後最尾去咗波斯尼亞。 去波斯尼亞剛果嗰頭。 你想搞呢啲嘢，你唔好去有呢啲嘢嗰啲地方搞咯。係咯，你中意去，你中意搞政治，中意搞憲法嘅，你咪去美國、英國咯。嚇，何必要係一個？ 掘唔到泥嘅地方去掘泥啦，yeah. 即系喺块石屎地上面去掘泥咧。 阿笋哥系一个好清晰，亦都系我好尊重嘅人，因为佢睇问题系好清晰噶吓。不过佢有一样嘢我唔中意就系好懒。嗱，阿笋哥系一个咁嘅人嚟噶，佢睇问题好清晰，佢讲得好啱。曾荫权同梁家杰所嘅分别就系、是。曾蔭權令到香港一笪地方是非常之咁穩定和平，你去發展呢個經濟。嗱，如果你想搞事嘅，你想搞一啲嘅，哇，係啊，我要民主，我要咩暴動，我要啲咩咩黨物黨嘅，屌好多地方你去搞啊！學生運動你中意玩咩？買張機票去巴黎啊！嗱，你中意殺人放火咩？買張飛去巴格達啦、 啊。咪就係咯， 即係有啲地方係唔適合你搞呢啲。香港嘅中產。我覺得開始有啲嘅沒落就係佢哋顛倒是非黑白，特首選舉一定要係啊係、哦，我哋要我哋一人一票選出嚟，我講一個人一人一票選咗出嚟，大家而家都想屌佢老母嘅鄭經翰， 嗯， 鄭經翰一個政棍，佢真係一個政棍， 而家喺度啦， 係啊，你真係想屌佢老母，見到真係想打鑊佢， 我覺得咁啊，嗱，咪講先， 梁家傑今次出嚟搞破壞，佢係特登挑引啊曾蔭權，嗱、 嗯。 大家亦都講一樣嘢，就係共產黨唔好一黨專政。我想同大家講幾樣嘢。嗱，引一啲嘅例子講啊，我大前研一當年喺薄熙來主持呢、這個大連省省長嘅時候，佢就係經濟顧問。嗱，薄熙來一個我幾欣賞嘅人，大前研一係一個日本仔，啲人成日都講哇，日本仔喺中國點發展啊咁樣樣。薄熙來有呢個氣度。薄熙來就係話：我將一啲嘅人才籠絡咗喺手，我唔理你係咩嘅國籍，你做到嘢就得啦。嗱，當年我一個好欣賞、好欣賞嘅政治領袖，亦都係偶像之中嘅偶像鄧小平。鄧小平做一樣嘢係令到我覺得佢非常之偉大。第一，佢知道共產政權、共產主義係冇得行、沒路嘅時候，佢推出咗咩叫有社會特色嘅市場經濟。 即係資本主義咯。 佢知道共產主義再行落去就係死路一條。佢有呢個嘅勇氣站出嚟，將共產主義推翻。但係佢推翻唔係硬著落，佢係軟著落。將中國分為好多個省份，每一個省份有一個經濟特區。咁經濟特區同經濟特區之間咧，佢係下放權力，令到你可以吸納一啲嘅人才。是你的經濟特區，譬如阿筍哥經濟特區和九護士經濟特區有些條件不同，他會吸納到某些經濟人才，我會吸納到某些經濟人才，所以中國在短短這幾十年之間變成一個社會的強國，變成一個國際強國，是令到人家質疑的。 大國崛起，大國崛起而 已。對，如果中國還在行共產主義，沒有共產黨，你看看台灣國民黨，我想啊，搞政治都含得撚了已經。 不過這個觀點不講啊，因為這個講鄧小平，我們應該開一個專題來講。 啱。 不過這個講翻梁家傑，我覺得這條友真係閪佬嚟嘅。 這個真係閪佬啊！ 因為我要調翻轉去屌下佢咧，就係兩件事。佢咧第一件事咧，佢咧就喺有個學者係叫咩名咧？唔記得咗啦，係一個城大嘅老師嚟嘅。 係。 就問佢，佢話如果咧而家你要代表，即係當。當阿、徐嗰、那個叫 徐若薇， 唔係陳若薇，唔係嗰個主席范徐麗泰， 係 當阿范太咧係呢個中國嘅代表，你而家要同佢講咧，你要同佢講咧就如果你要推行民主嘅時候，咁你要點推行咧咁樣？咁然後咧佢就話：我覺得而家中國政府係一個務實務實理性嘅政府，即係我會覺得屌你尾，其實佢就係一個擦鞋仔。呢、這個實情而家中國其實嗱，點解我唔想講鄧小平咧？因為其實中國而家現實嘅情況其實都唔係話真係你咁好。 啱。 咁同埋即係周圍國家呢個其實係一個處理嘅，而家正正係一個尾大不掉嘅局面。如果我哋單單講胡溫嚟講咧，我覺得胡溫係好嘅。 是 即係佢推行嘅政策梗係務實啦， 啱啊！ 屌你媽，但係下邊嗰啲 下邊就係務實 啦，咪就係咯，即係根本係一個 uncontrol 嘅狀態裏邊，即係邊有得？即係你點我？即係你仲喺為咗去獲取一啲條件嘅時候，你去拆中央嘅鞋，然後咧話其實咧，因為呢個諗法合理嘅，所以應該值得推行。戇鳩，因為咧所有即係如果係合理嘅嘢就應該做咧，香港而家唔止係咁樣。第二個觀點就是他最尾嘅時候，佢個口號係咩啊？ 香港人要做 CEO 嘛，唔係、香港有得揀先至係老細嘛。 啊， 其實佢係幫你吹銷，吹完銷之後，然後咧係咪好 high 咧？俾多20蚊 tips， 佢係呢種人嚟嘅、我覺得咧，即係作為一個，即係佢作為一個政治家，佢只係有做雞嘅技巧咯。嚇、做雞佢唔可以係政治家，但係做雞係做政治家其中一個條件。但係你將佢變成你全部條件啊，你只係一隻雞咯。所以我覺得梁家傑係一隻雞。即係我雖然冇睇佢個特首辯論，但係咧我就咁睇翻報紙，望翻幾頁，哇！我覺得呢條友真係接嘅冇啦，即係佢同一個真正係務實嘅曾蔭權嚟講，佢真係冇得比。佢一切都係空談，佢根本就冇管治能力。佢只係識同你奉承，話俾你聽，香港人你要做老細嘅話咧，香港人個個都想做老細噶啦。你諗下，你而家係睇唔順你個上司，你成日都諗住，我終於可以站出嚟啊咁樣。但係我屌你個老母，你根本就係覺得你覺得你嘅你佢就係搲住你呢種你想出嚟去 個投機心態， 係啦，佢就搲住你呢種心態，然後利用呢種心態去支持佢咯。我覺得呢個人簡直係卑鄙，簡直係 cheap， 簡直係只雞。 我哋唔可以用性工作者呢個咁偉大嘅職業嚟形容佢，我覺得咧，即係衰到係一個點講咧？撈政治游水嘅政棍，即係佢比長毛更劣。嗱，長毛係劣，但係長毛佢某啲位置做得好，佢夠膽去做，身體力行。個撚樣咧，梁生淨係識得出口術。佢出口術得嚟咧，佢嘅嘢咧係唔務實，不但止，同你講一樣嘢就係擦鞋，搲咗中產階層嗰種嘅投機心態，去到選佢特首嘅呢樣嘢係非常之咁戇鳩啊！同埋一樣嘢就係佢搲到報章啊，一啲嘅而家傳媒需要嘅挖眾取寵嚟到去做自己嘅賣點。點解咁多張報紙都讚佢？原因就係因為佢挖眾取寵，做咗好多嘢係根本鳩噏二四六，空不但止。 同埋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佢嗰個辯論，有冇睇辯論？ 睇咗一陣我刪咗啦。 但係佢最尾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佢真係戇鳩。佢仲要講個故事咧，話咧呢個佢唔知喺邊條某條香港啲公屋啦，咁然後咧就咧講佢一日落區嘅時候咧，就有人咧捉住佢，有個老人家捉住佢手，希望有生之年咧就可以選你做投你一票選做特首咁樣。 呢個咪大話嚟啊！ 跟住喂，屌呢啲講到咁明顯，唔使講啦。即係我會覺得，即係你除咗咧呢、這個即係除咗識吹簫之外，仲要最緊。我哋咧其實咧牛醫生與狗護士裏面不停提一個觀點嘅，就係啲賤人最中意而家最賤嘅賤人就係識利用人嘅同情心。 啱啦！ 哇！呢條正契大嚟嘅，所以咧我喺呢個節目上面大聲疾呼啊，反對梁家傑。 梁家傑直頭係狗閪之中嘅狗閪啦。第二個狗閪係邊個咧？余若薇咧。 但係如果你話咧許仕仁同埋曾蔭權出嚟大家選特首咧？ 我選曾蔭權我都不選許仕仁啦。 或者蕭若元和曾蔭權選擇 蕭若元應該拉去填海啦。 我不敢這樣說，蕭若元是一個狗閪之中的極品， 是啊， 即是在狗閪裏面他排名第一， 對啊，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為小寶治港呢？其實 香港是需要一個有基本概念和有這個取捨的人。蕭若元是狗閪，他當了即係我全部都係空談啊！我哋而家佢如果當咗特首之後，佢以自己第一利益為行先嘅話，我諗香港真係大撚鑊啊！ 喂，但係資本主義嘅原則就係讓一小部分人富起嚟啊嘛！佢揾到錢嘅時候，大家咪一齊揾錢咯。好似李嘉誠，你話喂李嘉誠係咪揾佢自己利益行先？ 但係如果李嘉誠做唔做得特首啊？你話 哦，我覺得得㗎， 因為李嘉誠太多利益一定唔得。 唔係，我就係覺得佢利益太多，所以要分啲利益俾你 咯。你開胃啊！ 唔係，因為佢要靠你嗱，亦都即係佢亦都要。佢亦都要靠埋你去運作呢個資本主義。 美國咧就曾經試過好多商家佬咧就當呢個美國總統，亦都發動好多嘅衝突。有一個嘅調查報告咧，你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。布殊家族係一個石油嘅即係賣石油起家嘅家族。喺布殊呢個家族，即係布殊年代裏邊攞布殊同小布殊。佢哋一上場第一樣嘢係做咩咧？打仗。點解佢哋要發動戰爭呢？有好多 屋企嘅生意 係啦，因為咧就要利益到屋企嘅石油生意。喺一啲和平嘅年代，石油唔係一樣好矜貴嘅原料，佢大約維持喺幾十美元一桶。但係戰爭就唔同咁講法。布殊同老布殊呢兩個狗閪，因為為咗自己嘅家族利益，一上場就生靈塗炭。嗱，如果我哋揾一個商家佬，譬如阿蕭生咁上場。我告诉你香港我想真的、即是大家可能见到的东西是大家不想见。 喂不要紧，所以 我其实我想指出的题目就是曾蔭權和梁家傑，我是会选曾蔭權。 但是呢，如果曾蔭權呢跟另外一個技術官僚或者跟另外一個叻人的時候呢，我就覺得我就可能有其他的選擇了。 是， 但是那個人選肯定不是梁家傑。我覺得梁家傑是一個， 梁家傑是未夠班 的，他根本真的爭太遠。你想想，即是連這個，即是我覺得有一個人就偷雞不到食渣味，那個就是陳太。 陳太是根本上當香港的人傻的啦，他是背龍夫人，我是姓洪金地啦。 我覺得梁呢、這個佢真係佢咧初頭咧又呢、這個又嗱大遊行又行出嚟啦， 佢係騎劫遊行部隊啊！屌你！ 跟住最緊要有咩？屌你殘出嚟嘅時候咧，你又驚咧自己唔夠票，所以話我唔選。 啱啊！ 屌但係而家你唔選唔選，屌你俾梁家傑爬過你個頭，即係你個你講啊嗱講真，你話陳太同埋曾蔭權咧 係。 我覺得有得掹嘅，即係你話，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當籠絡人心嚟講，你話選邊個、嗯？兩個都係政府裏面嘅高級官員，兩個都係有十分之嘅行政經驗，兩個人同時務實，兩個人同時知道香港人要點啊嘛。 啱， 即係你話喂呢、這個擺出嚟呢、這個 pat 房，大家就有得揀啦。 啱， 因為你話梁家傑嗰啲未夠班揀就去食屎。 我話俾你聽，下年咧就係舊醫生與舊護士對冚呢個爭特首。我哋系要搞乱当摊，我话俾你听，下年我哋系要搞咩咧？将香港嘅商家佬啲钱拨晒落我哋自己个袋嗰度。 但我系呢、這个好明显，我系一个保皇党啊。 好啦，咁我哋大家咧今日嘅录音咧，牛医生与狗护士系咁多啦。系啦，咁咧大家我哋讲声拜拜啦，拜拜。